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5月23号晚，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一剧之本。今晚呢会同大家讲一套香港经典的电影的。为大家主持的呢就有我冯杰啦，亦都有阿初黄晓初啦。 Hello. 有六姑何敏文喺度嘅。 大家好。 好啦，今日呢会同大家讲鬼啊。 做乜讲鬼啊， 讲乜鬼呢，就係讲一套呢经典的灵异电影，可以话係。就係叫做倩女幽魂。 灵异电影。咩嚟啊？ 讲鬼咪灵异咯，你知嗰啲。 我以为系凄美爱情故事添。 都系，但系呢个又好特别嘅，就系呢一套戏咧，就同即系大家会讲一啲好惊栗嗰啲鬼片又唔同。佢 系 好靓噶，我觉得佢拍嚟嗰啲每个人嗰啲造型啊，或者佢啲镜头啊，拍到咧，即系鬼火咁靓，就系呢一啲啦，真系。系、 okay. 啊，咁我哋都会好记忆犹新啦，入面嘅歌曲啊，同埋一班嘅主角啊，我哋又。张国荣饰演嘅，同埋阿黄祖贤饰演嘅呢一个拍档，咁啊《倩女幽魂》，咁啊之后都拍咗两次续集噶啦，咁啊咁而我哋今集嘅一剧之本咧，就会同大家讲第一集嘅《倩女幽魂》。不经不觉咧，原来系1987年嘅电影嚟噶，真系 我细细个就听过呢个名啦， 系啦，我好似都仲未出世咁样。但系依家即系我哋睇翻嘅时候，即系睇唔出原来已经有29年啦呢个电影。但系我哋依家睇翻嘅时候，大家会觉得点样呢？会觉得仍然系一套即系历久常新嘅好电影啊？定还是啊会唔会有一啲嘅过时嘅感觉呢？大家会 我觉得几好睇， 系嘛？ 我觉得几好睇，都仍然系即系一路睇嘅， 有一种回味嘅感觉多一啲系嘛？ 我又唔知可唔可以咁讲啦，但系好流畅嘅，我觉得。系，咁、那个故事虽然其实都几简单啦，你又觉得 好似系， 但系佢又，我觉得系有嗰种咧，佢有嗰种即系当时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啲港产片嗰种，系有份自信喺度嘅，但系即系佢系啊，佢个剧本即系佢嘅好流畅啊！我哋头先讲啦，呢、這个即系虽然系鬼片啦，但佢又唔系行恐怖路线啦。佢一个凄美爱情故事，但系咧佢又相对地有好多搞笑嘅地方，即系佢又有个 幽默 系轻松嘅位喎。即系我觉得呢啲嘢嘅拿捏咧，系佢哋好准，即系佢又唔会惊，即系你系要拍一套爱情片，可能你就会咦咁嗰啲可能要收紧啲，即系嗰个系认真嘅爱情片。咁佢唔會嘅，但係我哋而家諗翻嗰陣時嘅港產片，其實就係咁嘅。佢有呢啲 香港特色嘅 輕鬆嘅元素，但係佢又同時有一啲係認真嘅議題。佢其實甚至有講呢啲人性嘅嘢嘅喎。咁但係佢又係一個好感人嘅愛情故事嚟嘅。咁、但又有動作場面，即係樣樣都有。 五花八門都睇曬。 但 係 佢又你又覺得 仲係音樂劇嚟添啊！ 仲有一個 入邊仲有唱歌嘅情節 唱一首歌出嚟，即係你會覺得係你爭少少信心，你都唔會咁樣做啦。你一時但揀。一条路你就行啫，咁好反映到系当时嘅嗰种港产片嗰种样样都有，但系又真系系一个又娱乐性，但系又好睇嘅一个系一个大集会咁样，但系佢又 OK 喎，真系系咁样。 我谂喺当年嚟讲咧，即系如果你攞翻当年嘅嗰一扎电影出嚟咧，你会发现呢、這个即系唔系一个。單一嘅事件嚟，係真係係好多，即係所以點解我覺得呢個其實好當年港產片嘅特色嚟嘅，即係佢其實好商業啦，簡單嚟講好商業，因為佢將你想要有嘅元素都差唔多擺曬落去㗎，係係 ，OK， 武打嘅又有啦，愛情又有， 所以咁成功亦都係啊，票房上面咁成功啊，亦都所以都係 即係各樣嘢啦，咁但係頭先阿傑一嚟第一條問題就係即係睇完我覺得點咁，我同意㗎，睇嘅時候我覺得其實幾好睇啊，即係你話有冇？ 過時。咁有某啲嘢嗰個年代係咁做就係咁做，你唔會話嗰啲特技過時㗎。咁而家唔會咁做啫，咁嗰陣時係咁做㗎嘛。即係你睇佢用 stop motion 嚟拍嗰啲咁樣嘅骷髏骨咧，嗰啲其實好得意㗎。而家睇到，即係我覺得即係嗰啲就係另外一樣。但係你話成個戲頭先我都提啦，即係無啦啦做乜嘢啫？你唱只歌乜嘢啫？五馬做乜嘢？點解黃金千馬聲要講出嚟啫？ 佢一個會唱嘅啫，真係其他啲都唔係。即係雖然佢即係張國榮有佢自己首添喪嘅，咁啊亦都有首黎明不四月不了來嘅，但係係得佢嗰個係自己唱 出嚟， 一路耍劍一路唱咁樣嘅喎。 佢飲醉酒啊嘛， 即 係 咁啱我哋上一。集先至提話 action break 咁樣，呢、這個嗰個位咧，其實係有少少咁樣嘅狀況㗎，即係嗰樣嘢究竟係想點樣咧？即係如果嗱好簡單啦，最簡單，如果我哋上次話我哋提long vacation， 即係嗰啲唔係 action break， 咁即係話嗰個係戲嘅一部分嚟嘛。如果我將嗰樣嘢抽咗去，個戲唔行㗎啦，唔得㗎喎。 但佢係介紹自己咯，即係佢係俾你知道 你今次五啊呢一個嘛。 咁我問題就係你抽走佢都得㗎嘛？你可唔可以抽走個山口智子？弹琴俾阿木村拓哉听话，证明呢个世界有奇迹，你唔攞得走噶嘛？而家系大佬啊，五万个场攞得走噶嘛？咁呢个就系 action break 咯，大佬咁好唔好睇啊？见仁见智啦。咁当然有啲人话：，哇，五万都起得唱歌跳舞，加埋少林功夫仲唔掂噶？系咪？咁但系就即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即系少少而家睇，当年睇，就算系当年我细个睇，做乜嘢？点解变第套戏咧？咁我都有咁样。咁而家当然。就即系喺个分析上，我哋识咁样抽出嚟睇啦。咁但系佢够胆摆两，我都觉得佢啊，你够姜。 我咪就系话嗰种自信咯，就系犀利。我头先都话系咪？你就系可以咁， 即系你嗰个自信就系啊，咁你都够胆死系嘛？ 但系出到嚟又好 OK 喎，即系基本上 OK 嘛？你觉得呢个？ 你唔会话喂呢套咁嘅戏噶，即系你唔会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呢样嘢真系我谂系当时嘅港产片嘅成功嘅其中一个要素，就系佢可能唔识呢啲嘢，系 啦， 佢唔识呢啲嘢，佢就系。就系跟住自己嘅商业嘅程式就去做啦。 唔系，我谂就算系，即系我都想讲一讲嗰个所谓嘅商业嘅程式，我唔认为系一定唔 work 噶。好嘅商业系其实咩？系要同观众挂钩，同观众挂钩从来都唔系一件可耻嘅事嚟噶。 系绝对系啊！ 你点样将你要讲嘅嘢好好咁样讲俾观众听？只不过系会唔会其实都有好一部分嘅观众睇嘅时候，你无啦啦做乜唱歌啫，大佬？你唔系啊？我将唱歌跳舞加埋少林功夫就应该掂啦。即系嗰个系 action 嚟噶嘛？我哋有讲少林足球嗰一场少林功夫神嗰、那个系 action 嚟噶嘛？系佢个行动嚟噶嘛？同个戏嘅主要行动嚟。去发扬少林武术嘛，但系而家嗰场的而且确唔系啊嘛，大件事。 但系佢又相对地，唔知点解你成为咗其中一个经典嘅场面，即系呢首歌都系呢套戏嘅。 唔系嗱，你咁啱讲话咁都够胆死咧？呢只歌你如果抽翻出嚟讲咧，就系啊，你真系够胆写只咁嘅歌。你睇佢歌词啦、曲风啦，摆个戏个咩位啦？边一个人唱歌咧？竟然唔系林彩臣唱歌，唔系连小倩唱歌，就系五马呢一个吓，燕赤霞走嚟唱歌跳舞，问你死未？真系估你唔到啊！ 佢仲要自己一个喺度唱嘅啫， 系啦， 冇观众噶， 系 可能跳嗰啲鬼睇。 即系所以呢样嘢真系我觉得系好有趣嘅，即系你而家嘅戏其实真系好少，香港 可以翻去咯。既然我哋话即系。商業程式呢啲嘢，你必有過時嘅嘢㗎嘛？ 真係要有嗰份，但係真係嗰份自信，你先真係做得到即係而香港暫時我諗未揾得翻嗰種， 你要有 嗰種嘅當年嘅嗰種。 喺每一個戲入邊都揾到個位唱歌跳舞，只得周星馳一個做到暫時。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今晚同大家讲《倩女幽魂》是1987年的一套电影，咁就由徐克监制、程小东导演编剧嘅咧，就系《阮继子》。咁一班好熟悉的巨星们就不用多提啦。咁我哋依家咧就同大家讲一讲个故事的内容。 一开始就已经唔系善男信女噶啦，就已经系有只好经验啊，即系其实都靓嘅，唔应该系靓嘅，净系索啊。 嘅女鬼咧就走出嚟，咁就勾引咗个男人，然之后就应该系就系俾另外一只妖怪就食咗啦，就有一支唔知咩一嚿肉咁样嘅一条好长条嘅嘢，唔知咩，其实原来后来就得知原来系一条脷嚟噶，咁就卷走佢啦，咁样就跟住个戏个名字就出嚟啦，就系、是、呢个《倩女幽魂》。咁一嚟就係見到有一個就係書生啦，呢啲書生係唔死都真係冇乜用㗎啦。因為 起音樂嘅呢個時候都 緊要嘅。即係點解我講呢啲書生唔死都冇用呢？佢又冇錢啦，就係、是、又係一個書生啦，又係一個咁樣荒山野嶺啦，即係佢唔知點解唔怕死喎，佢係一個書生嚇。 唔係啊，佢其實呢個已經係改變咗少少啦。 係佢就其實係去收數嘅佢， 所以佢要上路收數。 上路去收數嘅，咁佢就係替呢個集寶齋咧，就去一間客棧嗰度收數嘅。點知啊落雨啦，佢周圍避啦，就遮啊穿窿啦。去到集寶齋，因為落雨，佢嗰本數簿就淋濕咗，就乜嘢數都冇曬，收唔到數啦，冇地方住啦。咁佢就周圍問啲人，就係、是、喂我。可以去邊度住啊？咁樣咁就有個人咧，就係、是、哦，你去嗰度啦，去蘭藥寺啦。一提就全部人聞風色變，就即刻靜曬咁樣。咁大家都知道嗰度有鬼噶啦，係啲咁蠢嘅書生先唔知道嗰度有鬼嘅啫，就真係走去嗰度住。咁啊，走去呢個蘭藥寺嗰度，路見咧就見到有兩個高手喺度大打出手嘅，就係、是、由呢、這個咩啊 五 馬呢個燕赤霞，同埋另外一個高手喺度對打啦。呢、這個高手咧已經追捕咗佢好耐嘅，即係唔應該話追捕，應該話係追佢，因為。系次次你打咗咁多年，你都系输噶啦。吴马同佢讲啦，燕赤霞话打咁多年咧就输，你点解你哋咁执着咧？系都要同我打？ 呢个天下第一剑嗰个称号好紧要啊！ 系啦，咁啊，而到最后佢亦都系打输咗啦，受咗伤咁样啦。而佢受咗伤打输咗之后咧，点知我哋就见到佢咧，又系遇上咗一个好靓嘅一个女鬼啦。呢、這个应该都系同一只嚟噶啦，就系、是、聂小倩啦。到最后亦都系俾条脷卷走咗啦，系咪？ 最后佢唔知俾人，总之吸干咗啦。 系啦，咁。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呢、這、一個由呢個張國榮飾演嘅呢個咁樣嘅 靈彩神， 當然就好驚啦！喂，大佬，我嚟呢度諗住借宿啊，宵夜，你又打交又剩，你唔好搞我啊！咁樣佢驚人啊，多過驚鬼，去到嗰度佢都 唔驚， 係啦。咁佢又諗住喺嗰度瞓啦，點知就成屋都係啲奇怪怪嘅骷髏骨頭啊，想食咗佢啊，卒之啊，真 係。佢又唔睇唔到嘅， 係蝦碌嘅嗰啲骷髏骨頭， 真係呢啲，我好記得有一個真係嗰啲棟篤笑嘅演員咧，外國啦，佢話呢啲咁樣嘅咁好彩嘅小朋友咧，其實你就算攞一個無線電話都可以攞嗰條電話線勒死佢啊！就算嗰個電話係無線嘅都勒死佢。你谂下，即系点会勒佢唔死啊？傻嘅，周围都系鬼咁，佢又好好彩啦，冇事啦。到最后咧，佢就系唔知点解咧，就唔打唔撞咧，就行咗出去咧，就遇到又系聂小倩又出嚟啦。咁靓女，梗系过去搭讪啊嘛。但系咧，呢、這个灵彩神同其他嗰啲咁样嘅贱男人咧，就有啲唔同嘅，系咪？咁咧就见到咧就飘咗条丝巾落水啊，然之后佢就话啊，我会帮你执翻啊咁样。因为原本聂小倩都系谂住咧，就系要 即 系 勾引 佢，但系咧佢咧就好好人。所以呢個 聂小倩， 你覺得佢蠢多啲咯？ 兩睇啦，係咪有陣時都係一線之差 嘅。好男仔嚟 嘅。咁點知咧？因為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其實咧呢個燕赤霞咧亦都真係感應到啊，有妖怪喺度，所以佢諗住出嚟咧就要殺聂小倩嘅時候咧，咁呢個聂小倩亦都走咗，到最後就留低喺佢自己身上邊嗰啲咁嘅絲巾度，留低咗就係話：你唔好再嚟揾我啦，你係一個好人嚟嘅，你快啲走啦咁樣。咁就係放過佢一馬，咁就冇殺到佢啦。咁如是者咧，呢、這個靈彩神就亦都佢話啊，係，反正本數簿都冇數啦，我寫落去咪得咯。咁就求其寫咗啲數，然之後就走翻去個客棧度收數啦。咁去到收數嘅時候就係啊，我喺蘭藥寺嗰度過咗晚，全部人就嚇、啊、你喺度過咗一晚咁啊。 然之後 佢就攞本數簿出嚟，要收72咁啊，即刻俾你，即刻俾你咁，咁俾咗佢啦。咁佢就哦，點解會咁嘅咧？同埋咧喺呢一個即係呢個人間嘅世界咧，一路都有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就係咧嗰啲人咧就周圍咧就係見到有啲通緝犯啊，咁有啲人咧就周圍一聽到話你咪走啊！咁就周圍去捉，以為有通緝犯就捉到我去領賞嘛。而其中有一個嗰啲通緝犯嘅樣咧，就好似係燕赤霞嘅。咁所以咧呢件事咧都輾轉令到阿靈彩神咧就咦會唔會係關事嘅咧咁？咁但係由於呢個靈彩神咧就一路都掛住呢一個聂小倩啦，到最後佢亦都又再翻去嗰度，就係、是、啦，因為佢之前想買嗰幅畫冇錢啦，而家佢又收咗72，佢就話去買嗰幅畫啦，但係嗰幅畫唔見咗喎。點解會唔見咗咧？原來到最後其實就係聂小倩咧，因為咧佢又走去攞咗嗰幅畫。 画，佢就话：哎呀，系因为呢个盂兰节啊，我先至可以去攞幅画。咁呢个灵彩神咧，唔知佢系蠢定系咩咧？佢一路都唔怀疑佢系鬼嚟咁样。咁但系到最后佢亦都走去翻去揾呢一个聂小倩啦。但系呢个聂小倩咧，就同佢讲话：，哎，你唔好再嚟揾我啦，屋企家教好严噶，我唔可以见其他男人噶，你都系走啦。但系到最后佢竟然真系揾上门，走咗去。 惊住啊！嗰个燕赤霞系嗰个即系被通缉嗰啲杀人犯，佢又成日喺度，咁样就惊住佢会令到呢个女仔。 系啦，佢系提点佢，就系话你一定要避开佢啊！咁啊，咁当然呢个聂小倩梗系避开佢啦，大佬啊！咁啊，但系亦都到最后真系揾到上门，死啦！咁啊，点算咧？而呢个聂小倩因为咧佢唔忍心一个咁好嘅人咧，系俾佢阿老老咧就杀咗，所以咧就话喂你快啲匿埋喺水入边，老老个鼻好灵，佢一闻到你就大件事啦，咁就叫佢匿埋喺个水入边。但系到最后为咗救佢咧，亦都系真系肉白相见，因为佢话要冲凉啊，点样 经典场面 系啊，好经典啊呢个场面。咁就走咗入个水缸度，亦都咧因为佢有个妹妹嘅，呢个聂小倩有个妹妹阿小青咁样啦，佢亦都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即系亦都系更加辣庆咗呢个小青啦。到最后就真系灵彩神就。冇事啦，唔使死啦。但系就已经肉白相见，同埋喺呢个过程入边就听到咧，因为你个老老已经将小倩咧就许配咗俾呢个黑山老爷， 冇错。 咁就过几日就过门噶啦，就试晒红色嘅婚纱啦，又系吓。到最后亦都系哦，咁都冇办法啦。但系喂，不如。走啦，系咪先？即系但系走都去边啫？唔走得噶，我一定要留喺度噶。 黑山老爷系啲地狱嗰啲咁样嘅， 唔知啦。黑山老爷就系黑山老妖啲 friend 啦。我黑山老妖我耐唔耐都见嘅，喺唔同嘅电影入边系咪？咁但系点都好啦。辗转咧个故事最重要嘅部分就系呢个聂小倩辗转就话俾佢听，其实佢真系鬼嚟嘅， 冇错， 佢唔系人嚟嘅，我哋唔可以喺埋一齐嘅。而呢一个灵彩神咧，其实亦都真系好中意佢啦，真系想同佢喺埋一齐，但系亦都一人鬼殊途，冇可能喺埋一齐。到最后咧，聂小倩亦都讲俾佢听，唯一救。嘅方法咧就系因为咧佢其实系应该系年龄之前佢过咗身咧，呢个聂小倩过身咧，佢嘅骨灰咧就安葬咗喺一棵老树之下，而呢棵老树咧就 系 老老啦，老老就一个千年嘅树妖嚟嘅，咁所以咧佢亦都俾呢个树妖控制住，就系咧佢就攞住佢嘅骨灰咧，佢就走唔到，佢亦都冇办法投胎，要投胎咧唯一一个方法咧就系将佢嘅骨灰攞走就安葬翻喺佢嘅家乡嗰度啦，咁佢就先至可以轮回转世到噶，咁而呢一个。灵彩神就话好，我一定要帮你。咁到最后，亦都咧系说服咗呢一个燕赤霞咧，就话喂你帮我手啊，咁啊，喂乜你咁样噶？你人鬼殊途，你唔好再搞佢啦。嗰啲系害人嘅妖孽嚟噶，一定要杀晒佢哋。但系到最后咧，呢个灵彩神都同佢讲，其实佢一只好嘅鬼嚟噶，佢唔系一个坏嘅鬼嚟嘅，佢只不过系咁样俾个老老控制咗啊。我哋一定想办法救佢。咁五马到最后又好啦，我帮你一把啦。咁就偷咗佢嗰个骨灰出嚟，掘咗出嚟，然之后就 骨灰出嚟， 然之后就喂边个嚟噶？点算啊？有五。个咁样，咁到最后咧，亦都呢个五万同佢讲话，你嗰个金刚经啊，你一定要孭起身。如果唔系嘅话，嗰啲鬼就唔会跟你走。我唔知点解啦，你个金刚经孭咗起身，我以为啲鬼就唔会跟佢啊嘛。 佢话唔系啊，佢唔可以即系俾你，即系唔可以贴住佢哋，同埋唔可以俾佢睇，所以你要收喺里面、那个金刚经。如果唔系就吓亲啲鬼就 系咩？我记得个对白系话，你一定要喺身度，如果唔系啲鬼唔会跟你走啊咁。 我第一时间听到觉得有啲奇怪。 喺身里边，因为佢本身摆咗一个箩嗰度啊嘛，所以佢攞翻出嚟要摆。 明白明白明白，所以就摆咗喺心口度。好紧要系嘛，唔可以摆喺后背后边啦咁样。咁于是者咧，佢哋救咗出嚟吓，五个边个打边个啊？夜晚晚就叫晒啲鬼魂出嚟啦。有四个就系、是、啊，咁你哋而家可以走啦。咁啊，俾咗佢哋四个走啦。而另外咧，到最后咧，呢个聂小倩真系走咗出嚟啦。佢哋就喺间客栈度住，但系呢间客栈好奇怪，有人 book 咗搞婚宴噶嘛，系咪？但系冇客人噶。点知原来咧就系呢一个黑山路要娶妻鬼娶妻。咁啊，到最后咧，呢个聂小倩亦都咧系俾佢吸咗入去嗰个唔知系冥界定系咩啦咁样。咁到最后。燕赤霞同埋呢一个灵彩神咧，就要杀入去呢个冥界度咧，想办法救佢出嚟。咁到最后就系同呢一个黑山老妖同埋佢旗下嘅嗰啲咁多嘅虾兵蟹将又好啦，混战一轮。到最后呢一个五马亦都系身负重伤嘅，个个都身负重伤噶啦。到最后真系就逃走咗出嚟啦，逃走咗出嚟，亦都到最后就安葬咗呢一个聂小倩咧，嗰个骨灰咧就喺翻佢个乡下嗰度。到就亦都彩虹出现啦，彩虹出现即系咩啊？即系大家都快快乐乐咁生活落去啦。 之前仲一场啊，老妖啊老老就俾阿燕赤霞佢哋搞掂咗噶啦， 系即系大又系大打咗一场啦。总之都系咁啊，死埋噶啦，咁啊全部死晒噶啦，剩翻聂小倩就同埋呢个灵彩神就投胎啦咁样。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 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一劇之本啊，今晚同大家讲《倩女幽魂》呢一套香港嘅电影。啱啱我哋提过咧，今次《倩女幽魂》呢个故仔咧系好简单嘅，系咪？大家都觉得其实佢条主线去推落去嗰个简单直接嘅方向。 其实咧，嗰个主要事件咧系真系好简单嘅，但系有一样嘢，我头先讲故仔，我觉得自己讲得好差嘅咧，就系呢一个故仔成个入边有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资料咧，系我冇讲到 嗯， 就系佢讲好同埋坏啊， 嗯，冇错， 边个系好人，边个系坏人，边啲系好嘅鬼，边啲系坏嘅鬼，人系咪一定系好，鬼系咪就一定系坏？即系呢一个咧，喺成个电影或者成个故事入边咧，系好重要、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嚟啊！但系我就自问我真系能力所限，我就讲得唔系咁好。咁因为个戏入边咧，前段见到咧嗰啲人咧，即系譬如呢个落难嘅一个咁样嘅书生吓，宁采臣去到咧，啲人啊唔愿帮佢啊，你冇钱你走开啦，我唔会还钱俾你噶。你走啦！嗰啲人咧就即系周围哈哈霸霸，去到报官啊，嗰啲系全部系贪官嚟噶，即系冇好人，冇个好人。 知道佢去烂日子啊，冇人同佢讲啊，即系成个喺佢背后视频，佢一转望住身，即刻冇人出声。 啲人全部都系坏人嚟嘅，佢连卖画嗰个都系，喂公子你系咪买画？我冇钱嘅，即刻转晒画，你冇资格睇我啲画系咪？即系你见到人间嗰啲所有人都系咁，而呢一个燕赤霞咧，亦都话我已经系厌倦咗所有呢个世界，所有嗰啲人咧，嗰啲人世间。我已经唔想再做啦。喺人间，我就唔想对住嗰啲人。 即系佢话点解佢住喺难日子咧？就系、是、因为人世嘅世界仲复杂，喺鬼嘅世界反而黑白分明啊！即系佢反而仲舒服啲嘅，同啲鬼打交道，佢仲清楚。 打交添， 佢即系佢同啲人打交道，啲人就当佢系鬼。喺鬼嘅世界入边咧，嗰啲鬼就真系当佢系人啊！佢都唔知道自己系人定系鬼，但系佢就决定咗就系咁样降魔伏妖，就即系匿埋咗喺呢个难日子嗰度啦。咁啊，如是者就呢、這个又系另外一个对照咯。而聂小倩咧就其实应该都系好人嚟啦，因为佢每一次都净系勾引嗰啲男人，佢勾引到之后就老老就跌咗噶啦嘛。 其实咧呢度都好有趣嘅，即系你睇聂小倩，佢其实一开波啦，我哋个嘴嗰度咧出咗一个咧就系佢嘅，即系害咗一个男人啦，跟住接住咧又害咗嗰个同阿燕赤霞打交嗰个啦。佢其实只有用咗一个眼神咧，就 系 佢害完嗰个之后一个小小不忍嘅眼神，就已经令你觉得呢只女鬼虽然害，咦，但系佢好嘅喎。 当年嘅佢， 当年嘅黄祖贤， 当年嘅黄祖贤真系不得了啊，系咪？ 就系用一个眼神就交代咗佢呢个嘅角色嘅。 即系呢样嘢喺成个戏入边，我觉得系好重要嘅。而我讲古仔嘅时候讲得唔好，因为到最后好重要嘅都系宁采臣就系、是、说服阿燕赤霞，就系话唔系啊，佢系好人嚟嘅。因为宁采臣呢个角色得意嘅地方，虽然我头先猛咁笑佢话佢摆明系傻嘅，佢有冇搞错？但系佢就系咁昂直。咁真诚、咁天真、咁好人，而佢系真系喺人类嘅世界入边嘅一个清泉嚟，可以话。而佢到最后遇到咧，就系喺鬼嘅世界嘅一个清泉啦。就系因为阿小青，虽然我相信佢都系俾老老控制噶啦，但系佢就系一个即系衰嘅鬼嚟嘅。老老亦都系一个衰嘅鬼嚟，但系就唯一就一只好嘅鬼就系聂小，所以聂小倩同埋宁采臣系注定喺埋一齐嘅。虽然佢哋人鬼殊途，所以佢哋投咗胎都要喺翻埋一齐噶啦。咁亦都系咁样，到最后即系。喺一个咁样嘅故仔入边，系讨论乜嘢系好，乜嘢系坏，究竟系唔系人就系好，鬼就系坏，系唔系我哋 label 咗佢系好系坏，就一定系好系坏咧？即系咁样嘅 context， 咁样嘅内容之下。佢講咗個咁嘅故仔，我覺得係呢一個故仔最重要、最重要嘅地方。 所以我就話呢個雖然佢有曬樣嘢都包羅萬有啦，我頭先講，但佢同時都有一個就係所謂嘅呢一個嘅核心嘅主旨喺度嘅喎。咁、所以又令到個戲咧又即係都有翻啲重量喎，即係又唔係話即係你睇完就即係求其一個即係笑完就算或者點樣。咁所以就係、即係呢個戲，我覺得佢成功啦。同埋你見到佢其實有啲細嘅位咧，佢都做得幾好嘅。即係譬如嗰幅畫啦，咁一開始見到哇！呢、這个佢就已经睇中呢个女仔啦，已经想见到呢、這个已经睇中咗，就即系宁采臣已经睇中咗，咁就冇钱买啦，系嘛？咁 到後嚟佢想去買嘅時候咧，咁又已經冇咗咯幅畫。咁而嗰場我都覺得佢做得處理得幾好嘅。咁係一班人喺度遊街咁樣，而阿黃祖賢就喺中間，即係咁佢就見到咦點解啊聂小倩會走出嚟嘅咧？佢當時見到咁啊追過去，咁但係又追唔到啦，當然。咁而後嚟我哋先至發覺啊，原來咧阿黃祖賢就話因為係盂蘭節，其實嗰幅畫咧就係佢阿爸爸畫俾佢嘅。咁啊佢死咗，咁咧而佢就係要趁盂蘭節咧先可以出去攞翻幅畫。咁啊，佢咁样嘅呢个小说，同埋庄园最后幅画咧，亦都系留俾阿林采臣作为佢嘅纪念啦，因为佢自己就要去投胎噶嘛，佢咁所以咧，佢呢幅画嘅处理啦，同埋佢嗰个喺盂兰节嗰个出现喺条街嗰个出现咧，佢都有呢个解释咧，我觉得系都处理得好好噶，即系唔系话乱咁嚟，佢就算佢个脚链嗰度咧，都有少少你会见到咧啊，佢一响嗰个脚链咧，就系阿老老会出现嘅， 系 咁所以佢虽然同阿即系林采臣系好似都温存咗一晚嘅，但系唔知点解温存之间咧就好似冇响我脚链嘅， 喐只脚啦，俾啲信心就得噶啦，唔好喐咁多啦。 系到最后咧先至，哎呀唔觉意喐咗少少，咁样就惊动到阿老妖啊咁样。 同埋咧，即系喺睇呢一个电影嘅时候咧，即系我有一个好得意嘅感觉啊，就系我突然间记起咧细细个妈妈讲嘅一啲唔同嘅故事啊，即系我点解咁讲咧，就系。以前我媽媽講俾我聽嘅一啲唔同嘅故事，即係乜都好啦，即係特別係唔係講緊我媽媽同我講三隻小豬喎，即係佢會講一啲民間傳說啊，一啲小故事啊，一啲少少嘅鬼故啊，咁細個媽媽會講呢啲嘢俾我哋聽，咁係有一啲好類近嘅一啲感覺噶。咁嗱，當然啦，即係我 因為佢本身都係 我嘅理解啦，亦都有少少即係聊齋， 聊齋出嚟嘅故事本身 嗰度出嚟嘅，其實亦都你亦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嘅聊齋入邊其實好多時都係講呢樣嘢嘅人。同埋妖或者係鬼，究竟係唔係就等於係好定係壞定係點咧？即係呢個係佢嗰一個中心思想嚟。你見到，但係我想講嘅係講古仔個方法咧，或者佢入邊啲細嘅 element 咧，就係好 remind 我細細個媽媽講俾我聽嗰啲古仔，真係好簡單㗎。唉，有幅畫，佢見到幅畫，佢好想買，佢買唔到，咁咪冇錢，佢冇辦法啦。即係你如果論古仔咧，佢嗰個架構係好簡單，好簡單。但係喺一個咁嘅架構入邊咧，而家個電影嗰個描畫咧就。亦都係將佢原本嗰個邊啲係好人邊啲係壞人嗰個咧，我覺得係強化咗嘅。即係喺咁樣嘅睇法之下，我認為呢個以當年嘅戲嚟講咧，我覺得係絕對係會當年一定係好賣座。咁當然你話而家睇嘅話，就可能大家個習慣都已經有啲唔同咗啦。但係由於佢本身成個故事啊係好穩陣，所以呢個睇嘅時候，我相信所有人睇咧都係會。 我覺得就再而家睇，我都覺得幾好睇嘅，即係睇落去你唔會話係悶嘅唔想睇，即係唔係咁嘅喎。 但係即係而家我覺得其中一個可以討論或者攞出嚟睇嘅就係、是，如果你真係要改善呢個戲咧，你有啲乜嘢會搞啊？因為我頭先講話有啲似媽媽細個講俾我聽嘅故事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有一部分係煲，有一部分係扁嘅。咁嗰個扁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有一啲嘢咧，其實你見到呢個都係幾典型我哋。一啲我哋中國人嘅一啲咁樣嘅傳說啊，一啲咁嘅鬼故度咧，就好容易會出事啊！就係、是、有啲嘢咧唔解俾你，譬如頭先我哋糾纏咗好耐嗰本《金剛經》啊，即係我有一樣嘢我一路都喺度諗嘅。 你哋唔清楚啫，我 第一時間聽嘅時候， 你好明，我知道你明，但我有一樣嘢咧，我好擔憂嘅，就係我喺度睇嘅時候。啊！啲鬼如果唔識睇梵文，佢唔知係咁講經嚟嘅喎，即係有啲我有啲 有佛法嘅嘛，入邊可能 我記得佢有一個位， 心靜就自然有佛啊嘛。 佢有一個位我都覺得處理得幾好嘅，就係一落雨咧，咁佢要避雨咧，咁所以佢咧就貼咗喺嗰啲 符 嗰度咧，所以令到件衫後邊有一扎符。咁所以佢最初去攔住自己嘅時候咧，就係嗰扎小鬼啊嚇咧，就係因為嗰扎符咧就係 嚇親嘅。 咁即係呢啲我都係一啲咦，其實係可以冇。好噶嘛，佢都幾有趣，我覺得。 就係喺佢處理嗰個主要事件嘅時候咧，好明顯咧，佢係花咗好多力咧去做其他嘢，去支持一個鐘頭三十分鐘啊。嗱，個電影唔長噶，一個鐘頭三十分鐘到，大約係。咁但係頭先我哋已經提過啦，燕赤霞無啦啦有歌舞表演嗰啲，如果攞走咗啊， 开头嗰一扎嗰啲咁样嘅小鬼唔好关事嘅又攞走咗啊！咁你攞下攞下咧，佢最主要嗰个事件，如果你劈完劈正咧，就真系会好似我阿妈同我讲嗰啲古仔，十零二十分钟讲完。 我估咧就系、如果即系佢系咁样，即系咁，其实佢系利用另一个形式去写啊。佢可以用一个完全认真或者系惊吓咁样写呢个故事，绝对可以嘅。咁即系咁呢個係成個風格嘅取向嚟嘅，咁你總可以放我總可以唔用嗰啲，然之後我要拍一個九十分鐘嘅戲，係我主力就係寫呢個愛情故事得唔得？一定得噶嘛，即係我不過我啲旁枝或者個人物上面嘅，我就會再搞過咁解咯。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所以你話即係抽翻出嚟講，我都係話即係如果要討論喺我哋論劇本嘅時候，抽翻出嚟講咧，咁嗰一啲係咪完全冇用咧？唔係嘅，喺營造嘅氣氛、營造個世界觀嗰度咧，佢係幫到手嘅，因為出面就周圍都係人衰人嚟嘅，咁呢度就周圍都係鬼，即係佢喺度營造某一個嗰個世界觀，我認為係 OK 嘅。 但有一啲我覺得係真係。冇关事嘅，譬如入面嗰几只骷髅骨头，即系爬嚟爬去，爬咗咁耐，其实最后都冇用过噶嘛。 冇 关事。我觉得其实真系咧，佢其实真系纯粹系即系当年嘅港产片，就系佢系要有一种即系娱乐嘅元素喺度，咁样即系娱乐 嘅元素，我长期都唔抗拒。 所以嗰啲就系其中一种搞笑嘅，即系同埋令到你觉得，咦，即系有啲其实佢嗰啲咪即系周星驰嘅伎俩，即系佢整想整你又整唔到。 咪就系咁咯，佢怼糖梯落去爬落去跌咗个麦片啊嘛，即系摆明有鬼都有个麦片，佢都系要落去噶嘛 ，at 落到去嗰糖梯又怼住咗嗰只骷髅。 哎呀，等佢惊有少少，但又唔系好惊，但即系开开就系要，其实系令到你个戏又相对你轻松啲嘅，咁即系香港人，我谂啊当时唔系咁。習慣其實可能而家都係，即係咁沉重嘅啲題材，應該話如果你好沉重嘅題材咧，其實啲票房都係冇咁好。咁所以喺嗰樣嘅顧慮之下咧，咁佢咁樣去做咧，其實係好嘅個大眾口味啦。所以亦都東南亞個市場點解當時咁犀利，我覺得亦都係。即係當時嘅嗰批嘅即係電影人，佢哋掌握咗呢一種咁嘅技巧。咁、你話從藝術角度係咪咁樣係最好咧？咁我哋當然可以係即係去用另一個角度去分析啦。咁但係我諗嗰個時候亦都好代表咗香港喺當時嘅嗰個港產片嗰個格局啊，就係、好係呢一樣嘢咯。 但係即係呢個唔影響我哋討論劇本㗎嘛，即係我亦都想講返就係、即係如果真係討論劇本，即係大家我亦都想知啦，喂我哋都講咗咁多集啦，即係而家我攞返套《倩女幽魂》出嚟講，如果大家走去攞套《倩女幽魂》睇，咁你哋睇完之後，你如果真係喺劇本嘅角度睇，如果你作為編劇，你會唔會喐佢呢？你覺得有冇辦法改佢呢？即係又可唔可以一開始嗰扎小鬼？如果我當係真係小鬼啦，嗰樣嘢點樣將嗰樣嘢同老老、同小青、同小善可以聯繫得好啲、用得好啲呢？咁我覺得有一啲嘢喺劇本架構上，或者喺劇本編劇嘅功夫上面啊，係仲有啲嘢可以做嘅。即係就算係你話要 keep 翻嗰個娛樂性啦，你要 keep 翻嗰個，我覺得喺劇本上都依然有一啲咁樣嘅細嘅瑕疵咧，係略嫌粗疏啊，即係好隨手就去咗，即係作為一個如我咁講啊，呢個唔係一個太大嘅貶義嚟噶，就係講嗰個媽媽講俾小朋友聽嘅鬼故，嗰、那個我認為 work 噶。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比較學術式咁樣攞個劇本出嚟分析嘅時候咧，就會見到有少少咁樣嘅瑕疵咯。即係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啊，但係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我想攞出嚟俾大家討論下，或者俾大家思考下嘅一個位咯。 我自己嘅諗法咧，就係、我其實睇嘅時候咧，我睇嗰段戲咧，當然如果你話作為一個編劇咁我去認真咁樣分析個劇本咧，咁可能我會覺得有啲嘢可能可以改嘅。但係咧，我又真係覺得作為一個觀眾咧，我睇嘅時候其實我都幾人再睇嗰幾場。 戲 嗰度，即係包括啲鬼啊！ 一開始嗰啲骷髏骨啦， 即係嗰幾個就喺《難日子》嗰度啦。嗰集我覺得，即係佢又可以咁樣寫落去，而又 出嚟嘅效果其實又 OK 喎，真係咧，即係咁我就會諗，其實係咪點解我頭先就係講嗰樣嘢，我覺得係好有自信，就係因為我覺得好似似乎佢哋唔係跟緊一個我哋所謂嘅一個編劇，即係應該要咁嘅嗰個格局、嗰個規格，但係佢哋做咗樣嘢出嚟咧，有陣時撞到埋嚟，又有啲嘅化學作用，令到成件事咧夾埋又係真係 work 嘅喎。咁所以我自己都會覺得啊，呢個戲我睇嘅時候都有呢個感覺，就係、是、啊點解好似個故事其實又好簡單，又好似有啲嘢你又覺得，咦點解五馬突然間佢唱歌又好似好奇，好唔奇，好奇怪？但係點解件事夾埋一樣嘅時候，嗰樣又深刻，又真係 work 嘅？你睇嘅時候，你又仍然都我係 enjoy 嘅。咁所以我自己都唔夠膽話係咪一定喐咗去某啲嘢會更加好，定還是其實有陣時真係有啲嘢係雖然佢係唔啱規格，但係佢夾埋一齊又有一種化學作用，係你唔知道點解嘅，而出咗嚟令到成件事有一種某嘅神采。是佢好独特嘅出咗嚟咁样咯。 我唔反对啊，但系我想讲系主要系两大嘅论点。第一个论点就系我头先讲嗰样嘢，就系、是、究竟如果俾你搞多次，如果我哋即系听众啊，听咗我哋咁多集，你听完你再睇一次，你觉得嗰啲位系唔系有可以改进嘅地方？呢个系我第一个想讲嘅论点。第二个论点就系、是，就算我哋而家喺度话我睇嘅时候觉得都几好睇啊，但系好老实讲，我睇嘅时候咧，一开始嗰啲骷髅骨，我系咦？喂，冇用嘅，原来我系有咁嘅感觉噶。五马出嚟唱，我都唔系第一次睇啦个电影。我喂做乜嘢啊？咁我而家真系要认真咁睇一次，作为分析嘅时候，我更加觉啦。但系嗰个位，喂佢真系唔知做乜嘢噶。咁当然嗰只歌系好得意，系即系我都赞佢个，哇真系难搞只咁嘅歌出嚟。但系嗰个唔系真系帮到个戏噶，我觉得即系可能系一个世界观度，成个环境嘅氛围帮。但系我依然系觉得你睇嘅时候系唔系真系所有人都。冇问题啊，我觉得好合理啊，去到呢我觉得有啲唔系㗎，呢个我留俾大家諗一諗㗎。 但如果隻歌嗰度我哋话佢帮唔到个戏去推进，但係我哋会唔会透过呢隻歌我哋可以感觉到嗰个角色嗰样嘢多一点呢？ 世界观 就係 嗰个。道可道非常道。 我觉得要再多啲嘢囉。因为嗰个位如果我冇记错，个戏系三分一度㗎。即係前部嚟嘅三分一度，咁佢嗰個角色個確立係未完全齊曬，即係起碼佢到好後期呢、這個煙赤霞先走出嚟講話，喂人唔似人，鬼唔似鬼，我喺人嘅世界咁，鬼嘅世界係咁，我都唔知道邊啲係好邊啲係壞，我淨係知道鬼就一定係衰啦，佢就走去打，即係佢講咗一樣咁嘅嘢出嚟，而到最後佢亦都見到話，原來鬼都有好嘅，人都有係人啊都有好多係好差嘅，我而家先會做一樣咁嘅，而佢呢、這個呢只道道道呢只咁樣嘅歌咧，喺嗰個位咧。系突然间系冇原因唔接前文，突然间跳咗去咁嘅嘢，跳完之后又跳咗去其他嘢，嗰度系完全抽离咗出嚟嘅。咁呢一个当时会点解有咁嘅决定，我都好想知，我亦都完全唔知。但系而家咁样睇，会唔会可以将佢摆喺另一个位，或者将嗰样嘢系，譬如简单嚟讲啊，会唔会系将佢仪式性咗咁样变咗做某一样嘢，可以容易啲搞咧？即系令到佢帮到个戏嘅推进，或者令到我哋明白个角色多啲咧？而家嗰个位。系唔系真系有令到你哋明白咗燕赤霞呢个角色多啲先？我唔认为，我净系觉得嗰只歌， 我觉得咧都感受到咧，佢够胆咁样唱出嚟咧，其实个角色都系有佢嗰种嘅豪迈，同埋佢嗰种嘅即系 炸 系啊狂放。 我唯有接受呢个解释，我因为我谂唔到其他解释啦。 唔系，你问我就系、是，我真系其实，如果你问我睇完呢套戏，其实我就唔会有信心，我要去再拍过呢套戏，然之后我要改动佢，我唔会做，因为我觉得。好难，其实如果你睇返往后其实都有一啲人好似重拍过因为但我好似印象之中应该都系冇呢个咁好喎，好似感觉。 我唔肯定，我唔够肯定。 所以我有阵时真系好难讲。我而家有阵时睇到有啲编剧咧嘅剧本，即系一开始出嚟第一稿咧，啊，你觉得佢其实有一啲嘢嘅，佢可能未系最好，但系有一啲嘢。但系咧，佢慢慢听到好多意见，慢慢改嘅，佢可能系工整咗嘅。但系咧，有一啲嘢其实系冇咗嘅，你发觉。 明。 所以有阵时就系呢一样嘢，我都觉得系。 你呢个讲得好好啊，因为我都遇过唔少次咧，就系有啲人攞剧本嚟问我点改啊，点改啊。点改啊咁样？喂，你问我逐个 point 点改冇用噶，你想写乜嘢先？你最想写嗰样嘢系咩先？呢、這个我哋唔会帮到佢哋噶，即系好多时都我遇真系唔少啊，猛咁问喂，技术上点改？技术上点改？我可以俾好几个例子，你每一个位可以点改，大概系点样推？但系因为每一个。 編劇佢真係想寫一樣嘢，佢入面心入面有一樣好大嘅嘢，好大嘅一個感受，或者一個 message 又好乜都好，佢真係要寫嘅時候，佢一定要好忠於呢樣嘢，攞緊呢樣嘢。因為我哋都提過好多好好嘅劇本咧，都係咁樣。哇！你見到嗰個編劇一定係好，即係好勒住，佢要好穩陣先至可以做到一樣嘢。譬如係我哋之前講焦點追擊，你記唔記得？即係成個佢專登好唔 dramatize， 好唔 drama 咁樣去做，即係冇專登令到啲嘢好戲劇化，然之後勒住嗰樣嘢，令到佢有一個好大嘅真實感，令到佢到最後真係爆出嚟嗰下，我哋講個結局咧，爆出嚟嗰下，我哋覺得哇，嗰樣嘢嗰個真實性係對我哋作為觀眾嘅時候個影響係好大，個 impact 好大。咁呢一個係一定要個編劇要好守得住自己真真正正好想寫嗰樣嘢係乜嘢，咁你先至能夠幫自己去釐清自己啊！我呢啲嘢係唔係仲需要咧？係咪應該要改咧？咁樣先會幫得到咯，我覺得。 好啦，咁今晚咧同大家讲完《倩女幽魂》啊呢一套咁经典嘅电影，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再会拣其他唔同嘅剧本再同大家分享噶啦，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收听一剧之本啦。 一剧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